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，一切都像风，好像特别懂你，一切都像风，不经意间就失去，一切都像风，我已经学会适应。半空的云飘在天边，山间小路铺满落叶，明天还有太多的说不定，不如现在我们笑个不停。一次又一次深夜发疯，挥一挥双手是我在舞动，偌大的城市哪儿都是梦，闭上了眼睛我开始放空。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，一切都像风，好像特别懂你，一切都像风，不经意间就失去，一切都像风，我已经学会适应。他不在你的身旁，你也不必要四处流浪，就算总是逆着光，或许就在某刻为你指引方向。可以说总是那么平凡，抬起了你清瘦的脸庞，终于开始思念故乡那犹如烟火般的灿烂。一切都像一阵风，不痛不痒，不吵不闹的经过，也许我没听话在四处流浪，有时我也想要借借你的臂膀。风会给我力量，风会给我希望，风会不知不觉悄悄流到你的眼角，早知道心在不停地燃烧，去拥抱成为我们的时候。这是一首最简单的歌，却无法几句去带过，你会向左或往右， I'll be with you。 这是一首最简单的歌，却无法几句去带过，你会向左或往右， I'll be with you。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，一切都像风，好像特别懂你，一切都像风，不经意间就失去，一切都像风，我已经学会适应。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，一切都像风，好像特别懂你，一切都像风，不经意间就失去，一切都像风，我已经学会适应。